这样的律动很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听的。柯以敏带来的《寂寞公路上》，像昨天周末的我们，周末的自己说再见 ，say goodbye。然后像今天已经忙碌了一个上午，忙到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呢，连午餐都没有太好好吃的人，向自己说上一声，新的一周要加油，但是也要善待一下自己。在周一下午的三点钟，我们也让头脑稍稍的换一换，换换心情。你好，我是戴毅，欢迎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兆赫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这个时候开车在路上的听友，就算副驾驶位置上没人陪你说话，没人听你聊天，我相信有收音机里的音乐，还有我，有这样的律动也可以让你身心愉快。 Hate to see you cry, lying there in that position. There's things you need to hear, so turn off your tears and listen. 这首的 Heart of Life， 如果说这样的一种乡村的气息清新有余，但是活力不足的话，你不妨可以尝试接下来这一首 Rock Pop Rock。 同时你可以在车厢里面找到一点一个人造起来的感觉，用来赶走一下慢节奏。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 造起来 时候，我觉得我身上的周一综合症瞬间被治好了一半。唱《爱之初体验》的时候，张震岳18岁吗？不确定哈，但确实可以肯定的是，歌里面的那个阿月像是一个生活的 loser， 垂头丧气、小颓废，但是又有不被打败的小强的精神。那现在的张震岳呢，是一个很认真的配音神，这一点在《中国新说唱》里面可以看得到、听得到。而且我们要祝愿，很快会升级做爸爸的张震岳，娶老婆、当爸爸，双喜临门。夏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抓住夏天的尾巴，所以说刚才这样一首歌很有 DJ Snake 的擅长的空灵风，也希望你会喜欢这样一首歌。喜欢唱之前先得喜欢听，有请方大同。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担到。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平遥，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黑夜出现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听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种丹青， 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你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它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浓烟。天路天道，将这个旋律心如心跳，在不能平均音路音调，现在这样音乐在听到你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你的巨蟹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的享受，陪伴前进你走，是你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会在旋律心如心跳，在我的一句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听到，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我用音乐来赞美你，成都就你。 方大同带来这首《听》，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乐广播 FM 九七四。有听我说，今天和你一起唱了节目的开场这首歌都很有劲儿啊。没错，在全新的一周要给你们了工作生活来蓄一把力。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 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谈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和你一起唱。为你们新的一周的工作生活添一点音乐的色彩。刚才有一首歌很着急呀，比我说话还要着急，抢跑，也不怪他，实际上他的旋律太美妙。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话，接下来的三分钟时间交给你了。当然我们也是在陈淑桦不知情的情况下跟他一起合唱。 半冷半暖

莫名的日子里，我想你，想你，好想你。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当起因为爱丢离，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 喜欢的人听的话，我可能就会选一首超级超级耐听，哪怕是他已经很多年，算是一首比较老的歌，但是这么多年来都会觉得依然很动听，很经典的歌。哪怕是没有激情，没有洒狗血，但是这样的歌词和旋律却依然能够让听到的人不断的被感动。我想这首爱情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当然也很感谢音乐人们，他们可以把经典的独唱歌曲变成了对唱的曲目，让我们可以借由这样的歌放进去我们彼此的心声。3:39，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 的长假期空气都很甜蜜，一套感动的电影让眼泪变成旋律，谁和你在一起？这个世界总有一个人爱你，留下回忆，不 闪耀的悲剧让我们学会珍惜，跟爱的人一起，当星星坠落大地，当最后一次潮汐，谁笑着感谢你，这个世界总有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一位听友，他叫做 Please， 原谅我后面的字也没有办法完全念出，因为实在是太刺激了这个字。他在3:25的时候发来了留言，只有两个字，爱情。而我恰好是在下半时段第一首开场歌放了一首江美琪和张志成合作的爱情，巧了，难道是牛未卜先知的能力？欢迎收听。 一个人孤单单的下午，吹的每棵树都想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希望想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容易思念，反复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像 lemon tree。 我一天一天更爱你，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 苏慧的 Lemon Tree。 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你去看了什么影片没有？是巨齿鲨一出好戏啊，还是精灵旅社三？还是已经提前锁定了安汤哥的碟中碟六？是准备攒足了精神和气力跟随不可能的火线小组再重燃一回。所以我想这个夏末秋初这段时间的院线还是有一些影片可以去好好看一下的。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什么想要交流的，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给戴毅。We don't talk anymore. 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游 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有些歌呢，你确实在平时的日子当中想不起来去听它和唱它，但是，一旦如果从一些影片当中的插曲或者主题歌里面听到一些片段和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哦，这首歌就是我曾经很爱的一首歌。Brian Ferry 这首《Slave to Love》。我当时就是从《王牌特工》当中听到之后喜欢上的。不管是中文歌外文歌，是不是你的母语，当旋律一出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告诉给你这样的音乐他喜欢，仿佛这样的律动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自我，让你的身体跟着律动起来而生的。好像这样的感觉在周一开始有点早哈，应该放在周五的时候。8月20号星期一的和你一起唱，晚上还有一首歌的时间。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 九七四。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也希望你新的一周的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工作状态